三件大事在心旁，是想与天都捧臣把咸阳让，留与职工监督立业称帝王，顺势那之后叛徒归汉心所向，纷纷来投报汉王，此一番我把那新汉灭族元帅方，臣已学士见贤良，若有人臣学士即可拜他为大将，定能够率领三军保持东归烈破强敌楚霸王，今日里拜别主公，他相望在来日结下再显得一样。 我下面再给大家演唱一段《萧何月下追韩信》。将军，你千不念万不念，不念你我一见于故是三生有心，天降下青天之宝鼎，乾得坤全凭着桃花柳将我变心，我也曾连三分报仙女韩德君，他是你屈身为先不肯重用，大师姐不恼将军胯下战马身背宝剑吃了东门，我萧何闻此言怒为红头顶，不闻不得这水有深，山高水深，路途遥远，我人既爱我来寻将军，王将军你怀念我萧何的情分，王将军铁骑怒斩屯身，你莫发雷霆随我萧何转回城，大丈夫要三思二心。 好，谢谢陈少云先生，谢谢。

家有亲人独缠，英雄远方家从此好过台， 唱一段《状元梅》。 啊。

关山红日半问苍天缺儿何时该团圆问苍天魂里重归三世间住进金色庙堂宽壮怀的书展自投七龙船去为何天堰便堆成火源安天那天莫非你也怕船坚有雪磨里将阴房压倒翰林冲若早回忆哟共先风雪破瓦断苍天浓仙何苦林冲从上尘为烟埋乾坤难埋英雄神庙三顶峰 好，谢谢王平的演唱和表演。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呢，我要为大家请出的是来自天津的优秀的程派传人李佩红，为我们献上《春闺梦》。